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0号本市依然是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前后风力最大的时段对于交通出行非常不利，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单北大街以及东四南大街南北双方向都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受其影响，金宝街、金鱼胡同、灯市口大街目前也是车多路段，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绕行。京通快速的四惠桥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通惠河北路出境方向车多，队尾已经排到了三环。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转氨酶偏高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转氨酶高了会不会得了肝炎？转氨酶高了会不会传染？转氨酶是被普遍认为反映肝脏的一个体检的指标，所以如果转氨酶高了会让人坐立不安。究竟转氨酶为什么会偏高？转氨酶偏高了又该怎么办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佑安医院肝病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于宏伟给您说说转氨酶偏高别忽视。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不管路崎岖。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佑安医院肝病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于宏伟于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转氨酶偏高了千万不要忽视。这个从于主任的这个科室就能看出来，转氨酶应该是和肝脏有关系的。首先呢，要欢迎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那今天于主任会和大伙来说一说转氨酶偏高了千万不要忽视这样的一个话题。先想问问于主任，这转氨酶是不是和我们的肝有关系啊？ 那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因为转氨酶来讲呢，我们从广义来讲，什么叫转氨酶呢？指的是氨基酸和体内酮酸之间一种转移的酶。 嗯， 可狭义老百姓说的转氨酶呢，我们就指的骨丙转氨酶和骨头转氨酶。 嗯， 那我们一体检说拿了体检单了，说转氨酶高了，我们认为说你肝功是不是出问题了？ 嗯， 但肝功出问题里头呢，这看问题的大和小。就是说我们经常有这句话，说转氨酶高是不是得肝炎了？肝是不是传染了？ 嗯， 那我给大家说提供这个信息呢，就是说，转氨酶高不一定有传染， 反过来讲，有传染性的肝病呢，也不一定转酶不高。 哦，也就是说，转氨酶很有可能是和肝炎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 嗯，那这个转氨酶到底什么时候它会变高？是像刚才这个于主任说的，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转氨酶高了，我们就得怀疑自己有肝炎了？因为我们知道这肝炎其实是有这个传染性的。 明白明白。 我们如果发现了转氨酶偏高，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能跟家人或者朋友同一桌了，别传染给他们？到底哪些情况之下转氨酶出现了异常，需要我们特别警惕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腾讯新闻搜索一下我们的健康加油站，通过腾讯视频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于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转氨酶偏高千万别忽视。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日前，中国医师职业状况白皮书发布，这份白皮书涵盖了医师职业环境、医患关系、医师收入、工作时间与休假等方面。这次调查是迄今为止针对医师群体最大规模的职业状况调查。与2015年发布的白皮书相比，近两年改善非常明显的是医生与媒体关系，最不明显的是医生对于职业环境改善与否的回答。同时，白皮书认为中国医师收入与社会贡献不相符合，正高级职称的人年均收入刚刚超过10万元，这个数据是综合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平均之后的结果，而且我国医师收入提高是通过年龄增长逐渐累积的，不符合同行业的国际特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最近气温骤降，特别是早晚尤其的冷，医院里面就诊的人数也增加了。心脑血管、关节、眼睛等部位尤其脆弱和怕冷，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力衰竭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想要安全过冬的话，必须要特别注意保暖，密切监测血压，这是因为热胀冷缩的缘故。这种血管的变化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对于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说就非同寻常了。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等动脉粥样硬化的心血管疾病朋友，他们的血管本来脆性就比较大，加上突然的降温，受到寒冷刺激，可能会导致血管的收缩痉挛，这样就会使血管上的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甚至破裂脱落，形成血栓，引发血管的阻塞。另外像劳累、情绪激动、吃太饱也都是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诱因，提醒大家应该多加注意。金鸡辞旧岁，瑞犬迎新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火热开启，即日起到1月25号，参与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上传您的脱口秀，不仅有机会赢取我们的新春红包，还可以参与到北京电台新春特别节目的录制，能说会道脱口秀听你的。活动详情请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北京电台 RBC。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佑安医院肝病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于宏卫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转氨酶偏高千万不要忽视。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于主任和大伙儿说了这转氨酶啊和肝有关系，甚至还可以反映出肝炎的情况，如果有肝炎的话，转氨酶一般是有可能出现异常的。那咱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像如果我们体检的时候想要知道转氨酶异不异常的话，是不是这肝功能就可以反映出来？ 我们说我们体检后啊，查一肝功指标啊，看转氨酶，在转氨酶里头呢，我们有个参考值的区间，区间来讲，从佑安医院的标准来讲呢，是男性和女性是有区分的。比如说男性，我们说转氨酶正常值呢是9到50， 女性呢转氨酶正常是7到40，但如果我们接到这个体检报告单以后发现诶谷丙转氨酶升高或者谷草转氨酶升高以后，我们第二步要干的什么事情呢？看升高的倍数，倍数什么原因，比如说你倍数升高2倍以上了，那第三个就该这第三个你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该问整个病史，看整个家族病史有没有啊等等的有没有。如果假如这都排除了说没有任何该病史，就是一过性的升高，比如说转氨酶正常是50，可能高53、54，确实其他病史都没有，比如说筛查以后说我们的乙肝丙肝全都没有，脂肪肝全都没有，也不喝酒，那这种情况里头来讲呢，我们观察上病人在观察2周以后再次辐射指标肯定就复常了，那这种情况里头呢肯定是一过性的，比如说跟劳累啊没有休息好啊剧烈运动啊也许有相关性。那反过来讲，如果转氨酶高的倍数非常高，比如说高到10倍以上了，那这种情况认为呢肝脏的靶器官出现损伤了，那这种肝病肯定是有肝病，那肝病原因是什么，比如像主持人说的传染吗还是不传染，我们看你原因是什么，如果原因讲我们查完以后说是湿肝病毒感染的，比如说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那就传染，那反过来讲我们查完以后说它就是个脂肪性肝炎或者说是个酒性肝炎，那就不传染 啊、 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说其实这个不管什么类型的肝炎、有没有传染性的肝炎，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转氨酶指标异常。 对转氨酶高、 所以说我们出现这个转氨酶异常的情况，大家伙也不用太过担心。刚才呢于主任特别强调，在佑安医院转氨酶的指标是分男女的，两个人是不同的。为什么男性的比女性的要稍微高一些呢？ 这个数据来呢，来于大量流行病学的调查，就是说我们说不叫正常值，叫参考值的范围。参考范围里头呢，就是说各医院呢肯定也还有差异，不是不同地区有差异。像你用的仪器啊、试剂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匹配度。所以这里头来讲，比如说中国，我们说佑安医院，我们说男性呢是9到50，女性是7到40。那反而是美国的 ACG， 它出了一个它的参考值区间，比如说它男性数值呢来讲呢是29到33，女性呢是19到25。说这个区间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转氨酶高呢，在男女性别是有差异的，而且有的不同地区 也有差异， 或不同国家的它的范围也是有差异的，说我们看什么看参考值区间，你比正常高多少倍来认为肝脏到底有没有损伤 啊？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纠结于这个转氨酶的具体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它比我们的这个标准值，一般的这个标准值都会在比如说我们说肝功的后面有一个标准区间。 对， 您看看比这区间高了多少，如果高的不是特别多的话，没有达到一倍，这个时候咱们不用太过担心，过2周的时间去复查一次，再看看有没有一过性的。 对，但是还有个什么前提呢，就是说转氨酶高以后呢看什么病因，比如说我们排除了所有的湿肝病毒感染，就是我们查不了病因，那这种情况不用去担心。那反过来说，我们查了，说一查，哟，你乙肝表面看是阳性的，那有事儿了，大概进入到诊疗的环节了。 那也就是说，转氨酶给我们提供了其实是一个预警信号。 对， 出现了这个异常，咱不能直接判断肯定是肝炎或者是我们肝其他的问题了。 是， 我们这只是一个预警信号，还需要做下一步的具体检查，我们才能够确诊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转氨酶到底升高了。 对，还有一点在哪，就肝功里头指标啊，转氨酶是其中一个方面。肝里头我们还有重要指标看胆红素。胆红素是什么意思呢？就黄疸。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群里头我们每天也在排泄胆红素，但为什么我们不出黄疸呢？是我们的道路是通的。那反过来讲，我们查肝功以后说转氨酶高一点，但黄疸上来了，那还有该分原因，你黄疸原因到底是肝前性的因素，还是肝细胞的因素，还是肝后性因素，简单说你是溶血导致的，还是说肝细胞的炎症，还是说后面的流出道堵住了梗阻了，说还得看黄疸的指标。 听完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哦，那这样的话转氨酶我们也不用太过担心了，因为它既有可能是一过性的，而且有可能它还是这种我们说这种酒精性的这个 脂肪肝 什么的，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和我们的健康其实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危害，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管不顾呢？ 这不是不是叫危害，它从理论来讲呢，就是说100个肝细胞里头只要有一个细胞的破坏，那这转氨酶呢，谷丙转氨酶呢是在细胞腔里存在的，细胞膜破坏以后呢，它释放血液里头去，我们看转氨酶高了，那它是一个预警信号，不代表没有危害，看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查原因，刚才我说的道理，因为转氨酶轻微高一点，但我们查你是乙肝，那就危害了。 对， 但反正我看到我查了半天说你都没事，但原因我不清楚，可是说你出血之前，哎，我有点嗓子疼，有点炎症，那就没关系，两人会再复查，那你一过性过去了。 好，那咱们接下来跟大伙具体来说一说吧，这个转氨酶它在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它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检查出来确实转氨酶 高的比较多，可能超了两倍三倍的话，对于我们以后的健康长期来说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啊？ 这就是你说这问题说的非常对，因为我们说转酶呢，它是预警信号，它为什么高呢？是因为细胞破坏了，那细胞破坏以后呢，就它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你说我不管它不修复，它自身呢有强大的修复能力，但超出自身之外，它会严重坏死，进行纤维化。如果你不管的话呢，纤维化继续发展的形成肝硬化。如果你还不管它呢，就形成肝癌的发展。所以这种情况里头，它是个预警指标，以后呢，让医生去判断了。不能说不管它了，就看它是个提示的什么样的方向。 所以说，其实转氨酶在我们这个体内，它的这个预警信号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关键 的。 如果它高了，我们也不管不顾的话，很有可能这肝癌偷偷的就已经接近我们了。 但还有个时间，比如说刚才拿乙肝来说来说例，我们最早发现就说，哎，转氨酶高了，发现有乙肝了，乙肝判断以后呢是肝炎，因为肝炎不管它呢，肯定再过一定年限，比如说到5到15年左右或时间更长，它变成肝硬化。那肝硬化以后呢，每年大概有2%到7%的比例呢发生肝癌，它是个比例，它不是说我得这个病就一定发生什么，就看是否及时发现可干预它。 好，还有金娃娃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谷丙转氨酶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转氨酶？刚才您说的是两个指标， 对对对， 都算是转氨酶。 对， 除了谷丙转氨酶，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是骨草转氨酶。 嗯， 那就英文缩写，我们看体检单以后呢，它有英文缩写，比如谷丙转氨酶呢简称是 ALT。谷草呢简称是 AST。说这两个酶呢去分析。从理常规来讲，单纯的肝细胞性的一个炎症 ，ALT 的比值是高于 AST 的。但反过来讲，有一些特殊情况 ，AST 比值呢高于 ALT。一种呢是酒精性导致的损伤。还有一种来讲呢，可以来源于别的器官，比如说在心肌细胞，它的 AST 的含丰富量要超过肝细胞的量。说这时候呢，看它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去分析。 好，其实这个谷丙转氨酶也好，这谷草转氨酶也好，其实比较复杂哈。咱们就记这个英文的简写，一个是 ALT， 一个是 AST。 对对对， 记这两个英文简称就行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 ALT 谷丙转氨酶出现偏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相对来说这警惕性得更高一些？ 不过这两个酶高以后啊，都是它两个酶它一般是伴随的。就刚刚我说的 ALT 呢大于 ALT， 它是不同程度的升高，高以后的原因呢看原因是什么，因为注意看了靶器官的肝脏细胞为主，看它是否来于什么病因去分析去判断，看高的倍数。如果刚才我们提到说这高两倍以内，比如说我们正常是男性是50，说我查了58啊或100了，那这种情况里头来讲呢，如果我们找不到别的病因，我们可以两周复查，如果病因找着了一看，你就是脂肪肝，对吧 ？BMI 指数已经属于超重或肥胖了，那就是该病因该处理了。因为它变成脂肪性肝炎了。 好， 要反过来讲，如果病因是喝酒导致的，说我每天在喝酒，那酒是该戒了。它可以一些提示性的一些方案该出来了。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如果转氨酶高的话，怎么来确定是不是肝炎所导致的？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得综合分析，甚至我们还得，比如说隔两周进行一次复查，这样的情况才能最终确定是不是肝炎所导致的。那这个如果我们要确诊的话，比如说后续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的项目，或者比如说我们需要做其他的这种检测吗？ 因为引起的，如果我们判断讲说我们这个转氨酶高，认为就是肝脏的病变导致损伤以后呢，我们先查病因。病因首先查了，我们先看查我们现在已知的嗜肝病毒，比如说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去查。 那这些比如说我们是通过血液还是通过什么？ 通过血液检查。 通过血液检查 抽完血的话，这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嗯， 那查完以后呢，第二步，比如说这病因如果还不明确，就是这是病毒性肝炎我排除了，第二呢我看是不是非病毒性感染的，比如说你喝酒的情况，有没有免疫的情况，有没有遗传性疾病，有没有用的药物或重症性损伤，然后有没有说其他原因，比如说脂肪性肝炎等等之类，然后逐渐去吧筛查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其实验血是我们第一步先排除这种各种甲肝乙肝 这 种情况。 对， 这 些指标里头来讲，抽血完全能排除了、 啊、 甚至说有些病人是甲醛功能亢进，说甲亢以后，因为高代谢以后呢，它转氨酶也高，所以就可以把它去筛查出来。 如果这个查完了之后，一般医生还会有一个问诊的阶段，看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有没有家族病史，通过问诊再帮您排除一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说的有传染性的这种肝炎哈。 我们诊断过程思路来讲，第一是问流行病学史，对，有没有这种家族史，第二情况下你的症状是什么，第三呢查体以后的化验结果是什么指标，第四呢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诊断完以后下面就开始治疗了。 好，非常非常清楚告诉大家，如果想要确诊这个转氨酶偏高了之后是不是肝炎导致的，到底每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查什么后查什么。 对对对。 白桦树这个朋友啊，想问问您，说转氨酶他查是正常的，但是乙肝的表面抗体呢是阳性，想问问怎么回事，这正常吗？ 这种情况里头是这么一个道理，比如说肝功正常，我们查乙肝五项标记物出来说乙肝的表面抗体是阳性，那表面抗体阳性它是一种保护性抗体，也是我们希望出现的，那看抗体里头能看出几个抗体，如果单纯的就保护性抗体是阳性的，如果他在问他的病史呢，打过乙肝疫苗，这种情况是正常人群，是不用管他了，但反过来讲，我们看见乙肝五项出来不仅表面抗体阳性，肯定还有异抗体阳性或核心抗体阳性，但是他乙肝感染后的过程，那之后呢有一定的概率呢，就小概率事件呢，可能体内还有乙肝病毒复制，哪怕你肝功正常可以做病毒的 DNA 的检测。 所以说这个乙肝表面抗体阳性咱们也得看到底是哪一个指标是阳性，哪个抗体是阳性。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想问相似的问题啊，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通过拍一个照片，然后呢把您这个检查结果直接发送过来，让于主任看着这个检查结果报告单，可能对您来说是更有指导性。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跟您互动啊。有朋友在问说自己的直接胆红素是 3.9, 正常呢是小于 3.4, 淀粉酶是 106, 正常的应该是小于 100, 还有磷酸激酶是 160, 正常应该是小于 145, 这三个指标啊它都高，但都高的不多，想问问这样的情况之下代表着自己有什么问题啊，问题大吗？ 我们看这指标，你看直接胆红素高以后，我们看总胆红素怎么样？如果总胆红素在里头正常，那这种指标来讲，可以是说它不是个病理性的 问题不大 啊，问题不大。可第二个问题说，肌酸激酶，肌酸激酶你超了，那你看你最近运动没运动？如果有些亲密朋友呢喜欢那种形体运动，说练肌肉，那这种情况里头肯定说你过量运动以后引起肌肉细胞的分解，导致肌酸激酶升高。 也有可能。 关于淀粉酶的问题来讲是这么着，淀粉酶高以后呢，我们往往考虑是胰腺的问题。它胰腺它高了倍数，比如你血淀粉酶说比正常稍微高一点。如果没有症状，那我会忽略不计的。 它这106应该正常小于100，其实就是高了一点。 高了一点，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可以不管它。因为我们做人体的，它是相对而言，它不是生态的精密仪器。说我颜色合放的，不，这人体是相对的。 我们自我调节功能其实还是挺强的。 对。 所以说稍微超一点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第一先是自己不要太过紧张，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大概隔一段时间我们去复查一下，看看这指标恢没恢复正常。如果恢复正常的话，可能是一过性的，更不用担心了。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转氨酶有很多的因素可能会导致它一过性的升高，也就是说它会被很多的这种外因所干扰，咱们跟大伙儿说说，比如说在检查之前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转氨酶一过性的增高，我们一看这指标，哎呦怎么高了呀。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最常见是炎症，比如现在在北京呢就是流感发炎了，有可能嗓子发炎了，那这种情况当中你最好别查肝功，查完转氨酶肯定会高，就说一些炎症呢肯定会引起来，第一个。第二个呢，肯定最近时间我特别的劳累，这劳累呢包括工作的强度，甚至说我运动。那运动以后呢，肝脏细胞呢可能会有点缺氧。缺氧后呢肯定出现变形坏死，刚刚说了100个细胞里头哪怕有一个破，转氨酶 都会高。 说在查之前呢，我们做好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呢？比如这段时间我生活非常规律，我休息好了，我也没什么炎症，在那个查之前呢，我们需要有空腹8到12个小时时间。就是进食水，那就去检查，这样指标的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好，也就是说劳累的因素、运动的因素都会影响转氨酶， 对炎症的因素都会高， 都会影响转氨酶。 甚至说在查之前，我突然朋友聚会，我喝点酒，我不喝啤酒，喝一杯白酒，它都有可能会高一点。 好，那比如说在检查之前，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比如说我们这个不要大运动量，比如说提前2天还是提前1天就可以，咱们有没有一个提前的预计量，比如说要喝酒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得间隔几天之后再去查指标比较准？ 喝酒来讲，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酒呢它是对肝脏是有损伤的，比如说跟提到酒精量的问题，说这种情况喝酒来说呢，就个人他没有一定的规则，说我喝酒几天以后我能查，一般来讲至少1周以上 啊。 为什么呢？因为肝细胞有个修复的过程， 嗯， 修复说一般是在7到10天之间的一个自然修复。 好，那也就是说建议喝酒之后7天咱们再查这种肝功能， 7天以后可能稍微好，但这没有临床的证据啊，这是一个临床经验吧。 相对来说我们建议大家最好隔1周或者以上， 对， 这样的话数值比较准。那运动对于它的影响呢，也像喝酒一样需要1周的时间吗？ 不是，运动是这么一个关键，上面运动量是多少。比如说我们运动的感觉是说你 头天运动，第二天休息完以后很轻松， 嗯， 不觉得特别疲惫，那这个运动尺度就不算大 啊。 但反过来讲，以后运动完以后，我第二天还就肌肉 酸疼， 动不成，那一查有可能像刚才有听朋友查的，哎 ，CK 就肌酸激酶会高了， 嗯， 我会肯定有点轻微的干扰。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运动之后是以个体感受，如果我们没有出现这种肌肉的酸疼，没有觉得特别疲劳的话，您第二天去查问题也不太大。 对， 但是如果出现了肌肉酸疼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最好等这种酸疼。我们说排排酸之后恢复正常了咱们再去查，这个只是相对来说更准确的。嗯，这是我们说的运动炎症，然后呢甚至喝酒，比如说像饮食方面呢，会不会比如说大鱼大肉前一段时间前两天刚吃完，然后我们去查会有影响吗？ 它是这么，饮食方面的比如说我们油脂类食物摄入太多会干扰生化里头血脂的影响，会有干扰， 嗯， 但是来讲呢就是没有直接是你说我因为我吃了一顿肉我转没高了， 嗯， 那除非本身来讲就是一种 本来就 高血热引起的脂肪性肝炎， 哦，本来这肝可能就有基础性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 嗯，好，所以说在饮食上其实不用太过在意， 没错没错， 但是建议大家在检查至少我们说头一天， 嗯， 咱们清淡饮食，别大鱼大肉了， 嗯， 嗯， 嗯 好， 对 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这转氨酶和心脏病之间的关系， 嗯， 说是不是得提醒一下有心脏病的老年朋友，如果发现转氨酶水平不太正常的话， 嗯， 这心脏也有可能受影响啊， 嗯，我们看到分布量，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酶 ALT 它是肝脏为主， 嗯， 其次是心脏肾脏，那 AST 呢是心脏为主，但是我们插肝功以后呢我们看酶的变化，如果假设我们 ALT 哎基本上还是不太高，可 AST 比较偏高， 嗯， 那我们看这个老年病人他的既往病史，就是当医生一到我们病史有没有相应的高血压病史啊等等之类的情况，那这种情况里头如果还有症状比如说有心心的不舒服，那必须要查心脏方面检查， 嗯， 像检查里头呢他会查心肌的酶谱，它不一定是 AST 了，心肌酶谱是非常更详细的，什么 CKMB 啊等等之类的他会继续去查。 好，那也就是提醒一下老年朋友，如果我们有心脏病的这种基础疾病， 嗯， 然后我们查肝功能 AST 偏高特别多的话， 嗯， 您得多留心一下， 多留心了，就刚才检查心脏方面有没有其他的病变了。 好啊，我们再来看春天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自己啊， 嗯， 经常吃降血脂的药，一年呢或者是半年左右都会化验一次， 嗯， 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都是偏高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肝功能正常也没有什么肝病， 嗯嗯嗯， 想问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啊？正不正常啊？ 这个他啉的药物来讲，也有报道是引起肝酶的升高， 嗯， 转酶会升高，但对胆红素代谢里头呢，它并不直接干扰。说这种情况里头来讲，我们说一个肝脏细胞出问题以后呢，首先是酶高，然后因为胆红素代谢的转移机制出问题了，胆红素会高。 嗯， 说这位听众朋友说你脂胆高、间胆高，看总胆红素是多少，它肯定有个比值，要么以哪为主或以哪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查了胆红素，总胆红素升高了。看高多少，第二呢看你里头是直接和间接为主，如果是假如说间接为主，我昨天出门诊遇了一病人总胆红素60，可间接胆红素呢占了将近40多， 嗯， 转酶也是正常的，那这种情况里头呢他都没有病史，他35岁一个男性，后来我建议他呢怀疑是不是一种病叫什么，叫戒尔伯特综合征，就是他是一种遗传性染色常染色的隐性遗传性疾病， 嗯， 那这种情况表现是间接胆红素升高，但是病理预后来讲呢它是不会影响生存，但是诊断方面呢可能做肝穿刺的病理活检啊，做基因测序啊， 哦， 来确定。 嗯，所以说春天这个朋友您再帮他判断一下， 嗯， 这样的情况正不正常，他用比如说再进一步的去检查或者是查其他项目吗， 嗯嗯，看他的数值，因为他没说他 具体的数值 总胆素多少，他只能说我直接间接高，那个总胆的数值是多少他并没提供。 嗯，好，其实也是提醒很多的听众朋友， 嗯， 在这个数据咱最好是直接发过来， 对对对， 高了多少，这样的话专家会更有针对性哈。 嗯， 那咱们下半段也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吧，比如说转氨酶这样的一个升高，像老年朋友有很多是这种基础病， 嗯，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是这个抗血脂，然后甚至比如说糖尿病的一些这种药物会不会有影响， 嗯， 会不会对转氨酶造成一些异常的反应呢， 嗯， 咱们节目下半段和大伙儿来继续说一说。今天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肝病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于红卫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转氨酶偏高千万不要忽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

好，于主任，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哈。节目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问问您，药物对于转氨酶会不会有影响啊？还有我们的一个易拉环这个朋友也在问，他说专家好，想问问吃什么药会引起转氨酶的升高，像激素类的药物会不会？还有赵阿姨也在问说，长期吃他汀类的药物，这转氨酶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这问题问的非常专业啊，因为我们说所有的药物吃到那个口服以后呢，是从肝脏代谢的。 嗯，然后说是药三分毒嘛， 所以话肝脏里头它很大的一个代谢器官，它是来解决问题。但有些药很特殊，比如说我们说抗结核药物，也你利福平明显上肝。 嗯， 比如说我们说的他汀的药物，一些病人长期服用以后呢，它会引起肝功能不好。 嗯， 所以药物里头来讲呢，就是说选择来讲，就是刚才像主任所说的，是药三分毒，能不用。不用更好，比如说一些中草药，现在很多朋友的人认为呢，中药无毒，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发现中草药越来越的中草药它对肝脏是有损伤的、 哦、 那这种情况里头我们什么用药什么不用药，第一个是看我们该不该用药。 嗯， 第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还拿脂肪肝来说，如果我们脂肪肝血脂高，如果从我们的基础训练以后我们不用药了，那当然更好了。 嗯， 但反过来讲，说我们基础训练以后血脂特别高，我就要节约血脂，那怎么办呢？吃一些降脂的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他汀吃完以后呢，有些病人会引起转氨酶高，但有些也不会。但这情况怎么来判断呢？那你服药以后呢，你去监测，比如说你监测两周监测，或一个月监测，或者我三月监测，看指标会怎么样。 嗯， 在选择药物里头呢，比如说一些特殊使用抗生素，我们说我们一感冒，还拿北京的流感来说事，说完以后说我继发的继传炎出来了，我用什么抗生素？我用脱孢类的，还用阿奇类的？ 嗯。 那就选择方式来讲呢，首先看有可能什么病原体，比如你病原体来讲，你就是肯定是一个阳性的球菌， 嗯， 那可能有脱孢类的，肯定相对比较合适一点。那反过来讲，说这个抗生素里头对肝脏有没有损伤？有损伤，比如说大肠内酯类的，有些就会引起肝脏的一些损伤。说这种药物使用里头呢，归纳起来就说，第一，你该不该使，能不能不使药情况下，我能不能去解决？比如还拿流感说事儿，如果流感以后，如果我本身来讲呢，通过 休息多喝水、 喝水等等之类，能可以，那可不用药。 嗯， 但反过来讲，如果流感讲的非常明确，比如我们病房病人现在一个高热的，我们一查呢是乙型流感，很明确。那么最早的话，我们是要奥司他韦了。 嗯， 就吃完以后呢，很快也就症状减轻了。说这种情况里头，先看该不该用药。 嗯， 第二呢，看用药里头呢，肯定对肝脏是有损伤的。 嗯， 肝脏损伤来讲呢，它是每人的体质抑制性不一样。有可能说主持人你是没事，我是药肯定有事了 啊。 说还体质的特殊性， 嗯， 说这种情况里头来讲呢，就是说所有的药品说明书都会告诉你对肝脏有影响，说还是一个监测为主。 嗯，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服用的很多类药物都有可能对于肝脏有损伤、嗯、那一旦出现损伤的这个情况之下、嗯、转氨酶就很有可能是升高的情况了。 对，升高的非常高了、嗯、不是一般的高了。 好，那也想问问、啊、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这个长期服药，有一些老年朋友、嗯、比如说是这种慢性病、嗯、我需要长期服药啊、 嗯 那转氨酶我要去检查肝功之前，这药我要不要停啊？ 这个来讲呢，我是不建议停的。比如说、 哦、 我长期吃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说我查以后转氨酶高了，转氨酶高以后呢，是这药我停还是不停？ 嗯， 我们看尺度，什么看倍数。一般来讲转氨酶呢，如果小于三倍，也没有特殊的症状， 嗯， 也不出现胆红素，那这药呢就非吃不可，没有别药， 那就别停， 那就别停， 嗯， 对吧？如果反过来讲说，转氨酶大于三倍以上了，我有明显的症状了，那必须得停药，因为它会继发肝脏进一步损伤，甚至出现肝功能严重异常，出现肝衰竭情况就可能发生。 嗯，好啊、那也就是于主任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这个有用药的话， 嗯， 其实最好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在检查肝功的时候，我们出了这个结果，嗯、即便是出现了转氨酶偏高的情况、嗯嗯，我们跟医生说一说，我们现在正在用的药是什么？ 对对对， 我现在每天都吃的药都有哪些？嗯、医生可以帮您判断一下、 嗯， 您这个转氨酶的升高是不是和我们长期这种服药啊什么的有关系？如果真的是数值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咱没必要换药。 对， 如果数值高了，特别多的话，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个醒，这药可能不太适合自己、 嗯、 我们得考虑换药了。 嗯嗯 嗯，好 是、啊 嗯、好，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年子这个朋友啊特别着急，想问问自己怀孕的时候呢、嗯、是奥抗的阳性、 嗯、 他说原来没有，他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身体里面肝不太好呢？但是他说了查肝功能可是没什么问题、 嗯、 这个和转氨酶是不是没太大关系啊？ 这个来讲呢，是不能说没太大关系，而且关系也非常密切。 哦，还挺密切。 因为什么叫奥抗呢？ 我们说以前叫澳大利亚抗原， 嗯， 最早是1965年的澳洲人发现土著人的、 哦、澳大利亚人发现人、 发现的是澳抗、嗯，可在1972年以后呢，我们就命名叫乙肝表面抗原了 啊、哦， 所以你说的澳抗阳性。说白了就是乙肝携带者 啊、 哦。那乙肝携带人种情况里头，肝功是可以正常的。但如果假如怀孕，你可以正常怀孕，就乙肝阳性的这个女性可以去怀孕，可以去生育。 嗯。 但有个前提，我们叫母婴阻断。 嗯。 说这个情况来讲呢，我建议这位朋友呢，一定要去专科医院，比如说来我们佑安医院去查一下子，看乙肝的到什么尺度，病量复制不复制。 嗯。 那我们会在她的怀孕后期呢，采取一定措施，在孩子分娩的时候呢，采取母婴阻断，这样的话会生出一个健康的一个宝宝出来了。 嗯，也就是说，如果是奥抗阳性，也就意味着他肯定是乙肝病毒的这个携带者了。 对对对，至少是携带者了。 啊、 但他的肝功是可以正常的。 嗯，但到底比如说这个乙肝病毒高多少，是不是有可能传染给宝宝？ 嗯、 这个的话，得看他高的这个倍数、 对对对对 高的数值。如果高特别多的话，可能得需要母婴阻断的手段。 对对对对， 嗯， 而现在母婴阻断方法非常安全，也非常成熟， 嗯， 效果也非常好。 嗯，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哈。好，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化验单上这转氨酶的正常值范围到底是多少？是不是数值越高，就说明患肝炎的可能性越大？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已经跟大伙说了，男性和女性，其实对于这个转氨酶的标准值的范围是不太一样的，稍微有一点点差距，但差的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数值越高的话，患肝炎的可能性越大呢？ 嗯，可是这么个道理，从广义来讲啊，只要你转酶高就是肝炎。 嗯， 为什么叫肝炎呢？肝细胞严重坏死，转酶释放出来了，我们说的机制。那反过来呢，就说转酶高它是不是传染的这种关心的问题，就是看病毒。就像刚才我们回答第一个那个年轻女性的那个乙肝阳奥抗阳性的事，也是这么回答的。 嗯， 那你说传肝功转酶高以后呢，就是意味着说你肝功损害的严重程度，以及呢，就说你有没有胆红素出现，如果再出现黄疸了。那非常重了。那除了黄疸之外，如果你肝脏的凝血功能再出现问题了，那就肝衰竭了，那非常危险了。所以转酶高呢，它是一个预警信号。但是呢，转酶高来讲，做我们临床医生来讲，我们最怕出黄疸。 嗯。 但是转酶高以后，可以各种方案呢，我们可以根据病因从对症去处理，也许到一定程度会很快就会康复下来的。 嗯，好。百丽想问问说，在该功能检查之前，伤肝的药，什么时候开始停呢？我估计他这个朋友啊，问的不是说我们说这种常见病，或者说这种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可能比如说他看现在正在吃的某一些这种药， 嗯， 有伤肝，可能对于肝有损伤，他需要比如说停一下再去检查吗？ 这个我还个人不建议，就是说如果需要查，随时查可以， 嗯， 但查完以后我们就知道你这药物隐秘性肝功异常就更清楚了 啊， 而且你说这药停，它有个体的抑制性， 代谢多久能代谢出去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就是生物半衰期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不建议说我非得停药去查，要觉得怀疑事直接去查。 嗯，好，那也就是还是跟刚才一样，跟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一样，我们把这个吃了哪些药，到时候查完结果告诉医生。 嗯，对对对， 还可以帮您看看这药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是 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亲戚啊有一个是乙肝的患者，前段时间呢感觉身体不太舒服，经常呢也去医院做检查，发现转氨酶呢不是很稳定，忽高忽低的，想问问是怎么回事，还想问问应该怎么办。 嗯，这个来就在我们诊疗的范畴了，比如说他是乙肝来讲，如果肝功不正常呢，我们统称叫乙肝患者了，不是一个携带状态了。那乙肝患者里头呢，我们去判断，就说这种情况里头你转变高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有些病人呢有乙肝，但是也比较胖，那我们判断是脂肪性肝炎导致的呢，还是乙肝导致？如果确定是就是乙肝导致的，我们看你疾病的程度，精神里头看到是不是乙肝到中度以上？如果需要中度以上呢，我们肯定第一得抗病毒，乙肝的抗病毒治疗，还有长期抑制病毒复制。第二呢，进行减轻炎症反应药物，比如说保肝降酶。这药物是可以采取的，但反正我们查完以后说它不仅是乙肝了，肯定到肝硬化状态了，肯定要看肝硬化治疗也得采取措施了。 嗯， 说我建议呢，这位听众朋友呢，就让我们家亲戚呢去专科医院检查一下子，专科医生呢做相对的诊疗以后，拿出个诊疗方案来决定下一步。 嗯，也就是说转氨酶如果出现了忽高忽低，而且我们已经确诊了，比如说是 乙肝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肝病的患者，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找专科医生。这时候不仅仅我们说是预防了，我们这个时候给系统治疗了。 治疗了，对。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转氨酶如果出现了高的情况，应该怎么降呢？从药物到衣食住行都想让您给说说。 转氨酶高呢，还是一样看高多的倍数。那你查完以后呢，你还看病因，就是我们还是拿这刚才那个上个话的乙肝来说事儿吧。比如说，你完全是乙肝病毒复制导致的转氨酶高。 那你老是反反复复的高后，吃一般药物以后呢，效果并不是 特别好， 并完全正常，那这时候肯定要抗病毒治疗了，因为病因的解决。你把病因解决以后呢，那肝功自然会复常了。那反过来讲，如果转变高了是其他原因，比如说是脂肪性肝炎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我们还是病因治疗。病因治疗以后看你体重下没下来，血脂正常没正常，就相应处理。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说不能单纯一个指标去判断疾病的诊断或者预后，一定要综合起来看。就是我们诊断一个病史，你的病史、查体、化验，最后做出诊断，然后拿治疗方案，再注重治疗效果。 哦，好。那比如说就是脂肪肝，我们就明确检查，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超声的时候发现是脂肪肝了，这些朋友主要门撇高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日常的运动减肥， 对， 先从生活习惯入手。 对对对，这个看转变高的尺度，比如说海娜举例子说转变高了也就两倍以内，我们算男性50正常，他就60-70，那这种情况里头脂肪性肝炎很明确，我们先从病因去处理，如果体重减完以后肝功会复常 啊， 发现转变比较高了，瘦高两倍以上了，我肯定100多了，在这种情况里头呢，我们在就控制病因的同时，可以用一些对症性药物。现在药物非常多，比如稳定细胞膜的、减轻炎症反应的、抑制氧气刺激释放的药物非常多。 嗯， 那我们选择了1到2种去吃，而不是吃很多的药物。 好啊，还有米粒儿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您说，拉肚子查血的时候呢，发现了转氨酶偏高，他说当时就怀疑可能是由于拉肚子所导致的，但是他说现在拉肚子好了，转氨酶也正常了，这个时候能判断出来说这个肝受到损伤了吗？ 那我们说肝损伤来讲分几个层面来讲，比如说肝功它是一个动态的观察，它不是一个长期静态的。那你说如果假如这位听众朋友说因为你腹泻肝功不正常，那也许呢跟腹泻相关，那反正现在肝功正常了不代表你还没事儿 啊。 那这种情况里头来了，你看你整体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超声形态肝脏会怎么样，我们在中国来讲呢，肝炎病毒非常人群非常多，那这种情况里头呢，我建议呢把乙肝丙肝筛查一下子，你说反正说我这做乙肝丙肝我都没事儿，我肝功也正常，我必须要查了肝脏的超声也没什么事儿，那就没什么事儿了 啊。所以说米粒这个朋友，咱们还是建议您最好再去做一个这个肝炎病毒的筛查。 对对，筛查看看，因为你这说肝功转变高了也许跟腹泻有，但是我们现在排除法 好啊，王先生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老伴儿啊曾经得过急性的乙肝，吃完药之后呢好了，现在这个谷丙转氨酶依然是偏高，在52左右，就想问问您是怎么回事。 他这么个情况，如果急性乙肝来讲，对中国人群已经有相应的数据，就90%升到95%以上都会自然转归，就好了。说是好不好呢，根据什么呀，我们首先看你乙肝现在多余物到底有没有，比如我们查完以后说乙肝表面化验消失了，我们就首先表面抗体和核心抗体阳性了，一查病毒 DNA 也没事了，那这种转变高了跟乙肝就没什么关系了。那反而说跟别的有没有关系，比如说转变52，按医院院标准来讲呢，转变40女性40，那你高烧看原因是什么，比如说胖不胖啊，吃没吃别的药物啊，别的脏器会怎么样啊，再去判断。 好啊，张阿姨然后呢想帮自己的老伴儿问问，说老伴儿今年已经80多岁了，有帕金森，有腔梗，然后血压血糖在吃药的情况之下呢控制的不错，但是每次检查这个 AST 的数值是63，ALP 的数值呢是289， GGP 是1300多，都是超标的情况，就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啊，和吃药有关系吗？ 这个问题就要引起高度重视了，因为 GGT 呢指的谷氨酸转肽酶涨了1300多呢，说明胆管受损了。第二来讲，你 ALP 就碱性磷酸酶升高了，说明一个特点，就是体内的胆汁有淤积性损伤，就胆管有损伤，胆汁淤积了。那这个原因里头呢，到底什么关系呢？肯定要查病因。我们经常见一种情况，就是一说胆淤积性肝病，胆淤积肝病定义是什么呢？是磷酸酶高1.5倍，转氨酶高于3倍。如果按刚才张阿姨这个老伴来讲呢，你完全超出标准了。但是原因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自身免疫疾病啊，或胆管受损啊，他是不是一个长期药物引起的胆淤积等等，这类先查病因。那可以有时因为转氨酶1000多太高了。 好那就是这个情况可能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肝有问题，有可能是胆的问题了。 那肝不是肝胆是跟肝是连在一块儿的。我们肝脏来讲呢，比如说我们正在分泌胆汁，肝内很多小胆管。 也有关系， 关系很密切，不是说跟胆有关系，跟肝脏没关系，跟胆管是有问题的。 明白了，这又学了一下。原来这个我们说肝胆虽然是两个器官，但这两个兄弟俩真是特别的密切。 因为从解剖位置来讲，我们说肝脏 分泌的左右肝管出来叫肝总管，胆囊出来叫胆囊管，胆囊管，然后喝的叫胆总管到入肠，是这么一个途径。说不能少没关系， 所以说肝胆相照就是这样。 对对对， 如果出现了异常的话，有可能这肝和胆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好， 还有马林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体检的时候啊，这胆红素，是偏高的，其他指标呢都正常，也没有什么样的症状，这个时候有问题吗？ 就刚才我回答那个问题也是一样。看胆红素高呢，看第一是高多少， 高多少。 第二呢是直接和间接，是间接高。如果像刚才我举我例子，我的门诊病人35岁的男性，他总胆红素六十个微摩，可是间胆为主，间胆长了40，说我怀疑他是一种遗传代谢性的疾病。那反而说，如果胆红素呢就比正常高一点，比如说我们正常说21正常值，你说23、24，那就忽略不计。 好，那如果比如说高的是比较多的，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有可能是遗传的基因所造成的， 对对对对，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要治要干预它吗？还是说只要没有症状，不引起比如说我脏器的损伤，我也可以和它和平共处？ 我们还讲这个病，我们还讲刚才说的以间接胆红升高为主的疾病，它是个常染色的隐性遗传疾病，那这种情况里头说呢，它是良性的，对生存期并没有影响 啊， 但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这种诱因来讲，劳累、饥饿、寒冷，它都会升高。会以后的时间长以后，脾脏会增加。就这种情况里头来讲呢，比如说，就像刚才马林这位朋友说，胆红素高，我们首先第一看你高的倍数是多少。第二呢，看你里头的成分分布是多少。那这种情况里头来讲，刚才说比正常，哪怕比正常高一点，甚至在2倍以内，我个人认为都可以忽略不计的。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指标如果是在2倍以内，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大家不用太过担心。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还高。 对对。 好，如果超过2倍了，咱就别再拖着了，赶快找医生看 查原因， 找原因。 到底是溶血导致的、红细胞导致、破坏导致的呢，还是肝脏导致的？再说原因。 所以说2倍，其实这是一个警戒线哈。如果您超了2倍还多的话，咱就别等着过一段时间去复查了，咱赶快找原因吧。2倍以下，咱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大概2周左右，咱们再去复查一次，看看还高不高。星空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男方和女方表面抗原阳性，对于生育的影响是一样的吗？ 这个问题还问刚才那个问题，就乙肝的问题。乙肝对，就是很多人朋友也问说，乙肝第一，我能不能结婚？ 能不能要孩子？ 第二，我能不能要孩子？第三呢，我能不能母乳喂养？这相应的问题 都害怕传染给宝宝。 那反过来讲，说男方和女方来讲呢，就是说，如果假如说你知道自己是阳性，那你选择办这个配偶结婚之前呢，让对方去打乙肝疫苗。这样我在一个月前我会诊的我们产科病人。他是2月份结婚，女孩是2月份结婚的，事先呢不知道男方有乙肝，结婚以后呢，然后呢，我在那个7月以后出现乙肝，急性乙肝感染了，这是我去年复查的病人，说查完以后呢，觉得给大家提一个建议来讲呢，就是说，首先看配偶这块查完，那第二来讲，你说在里头生育能不能生育，能生育，生育是没问题的。那男方就会是乙肝阳性，女方假如是个有保性抗体来讲，那更没问题了。那反观第三个，说男方女方都乙肝阳性，那这种情况里头看女方的这个乙肝病毒的水平， 对，高多少？ 高多少？如果假如病毒复制水平，我们说高了10的5次方以上的高病毒水平复制呢，我们可能要在妊娠的后期采取一些药物的预防。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说在出生的分娩以后，尽快的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 所以说其实对于生育的影响到底一不一样，这个得分不同的这种情况， 对对，就判断病情。但总的来说呢，就是能结婚能生育，这是肯定的， 是不用担心的现在这个因为很多的这个强制婚检我们已经取消了，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查一 查， 这个对于自己对于孕育下一代都是有更多的保障的。好，今天节目时间啊非常有限，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人间过客这个朋友说，跟转氨酶高的人在一起生活的话，第一想问问会不会有传染的风险，第二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其实还是怀疑可能是肝炎的问题。 对，这个情况里头来讲是这么着，转氨酶特别高，看病因是什么。如果病因假设它是个非嗜肝病毒感一个情况导致的，那就没有传染性。那反而它是个肝炎病毒导致，比如我们最常是乙肝、丙肝，因为甲肝、戊肝它是急性期过了。那这种情况是有传染性的，但传染里头日常的生活接触是没事的。关键是它传播途径来讲，可能是血液啊、性传播的，这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且现在乙肝呢也有疫苗，也可以预防进行注射。 好，那最后和大伙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肝病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佑安医院继续找到您咨询和交流。

It's far too cold, darling, cold ain't for me.